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期诵读小站，我们一起来听李野墨诵读的《白鹿原》片段。下面请欣赏李野墨为我们朗诵的《白鹿原》片段。 庭院里很静，正午的阳光从玉兰树浓密的枝叶间隙投射到砖地上，两只盛满水的水桶搁在井台上，洗衣盆靠在墙根下，显得很凌乱。黑娃把木盆拎起来放到井台下的深坑边上，那是小女人往常洗衣服的地方。看看庭院里没有任何异常的变化，他撩起布衫下襟，擦擦脸上的汗，就走出了这个空寂暗腻的院子。他一走进牛棚马号，便顺手掩插了门板，扑通一声仰躺在大炕上，紧张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下来，心似乎这会儿才稳定在原来的位置上。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和雷继续讨论着案情，我对雷说，怎么看起来这就只剩下了蒂尔德里了。 对，老太太的小女儿，雷说，她有可能是那个入侵者，但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她在现场午夜2:00一点发现的尸体。而那天晚上，他大约在5:10回到自己的家，因为他在从家过来之前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给他的母亲。哦，那就是所有的4个孩子。 梅雷迪斯、博伊的杰克逊和蒂尔德利。是的，没有一个是入侵者。雷看着我继续说，但你并不感到惊讶，不是吗？你已经想到了至少这么多，那么为什么让我去浪费时间问他们呢？我说，是这样，假设他们都没有不在场的证明，雷，假设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在那天晚上潜入奥斯特迈尔的房子，谁有理由实施谋杀呢？他们都有，因为这四个人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动机，而且是最好的动机。 是为了钱吗？ 你说的没错，波尔尼。你没有注意到人对金钱就没有满足的时候吗？乍一看每个人都混得不错，但是如果仔细看看，你就会发现这四个人他们都在极度缺钱的状态下。 是呀，是呀，做餐饮那行的混的都不顺利。 不顺利，不顺利。他与合作伙伴不大对付。博伊德想买断对方的那一半股份。我是指的生意上的那个伙伴，而不是。 不是和他一起生活的伙伴，我明白，我明白嘞。 好吧，这真是让人感到迷惑了。不过怎么说，那是博伊德。接下来就是梅雷迪斯。那个YY百老汇剧院一直在亏损。 这可真是让人吃惊的消息。 你准备好听另外一则消息了吗？他们的房东想要提高租金，而且当小宝宝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公寓会显得有点小了。 她怀孕了吗？ 要是那样，你还可以想想办法，比如把孩子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几个月什么的。不是的，他们正在办理收养孩子的手续，但是那个收养机构说他们的公寓不够大，无论如何主旨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足够的钱。 而杰克逊呢？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女朋友， 还有去私立学校念书的孩子，而且他去年的奖金并不怎么好。有另外两个人要拉他入伙，建立自己的公司单干。 那这么说就剩下了蒂尔德利了。 蒂尔德利嘛，花钱如流水，而且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有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挣多少钱。在日托中心做兼职也不是什么可以迅速大富大贵的方法。他的每张信用卡都已经刷满了额度了。 是的，是的，这四个人都需要钱，或者都想要钱，怎么说都行。而在第92街有这么一栋大房子，而且里面只有一个人在住， 而且房子没有任何的贷款。奥斯特迈尔先生多年前就还清了房子的贷款了， 而他把房子和其他的财产全部留给了奥斯特迈尔夫人吗？ 用不着，他生前做的事情都是那种需要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在妻子名下才最安全的事情，所以这些全都是他的妻子的，干净痛快，清清楚楚。 是吗？这样的房子以如今的市价可以卖 至少是10，波尔尼，至少可能是15 百万。 是的，保守点， 说能卖12的话，分成四份。啊，对于一个在餐饮业混的人来说，奥苏格把他伙伴的那部分买下来了。他的生意伙伴，我的意思是，他如果愿意，还能把他的丈夫买下来。有了300万，可以让律师既能支付女朋友的租金，也可以给上私立学校的孩子交学费了。你还可以轻轻松松的自己开个日托中心。如果你想，你可以搬到一间大一些的公寓里，同时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剧院。雷接着说，所以这四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得不得了的杀人动机，但没有一个有可能实施。而且除了老太太死去以后有人闯入以外，之前什么都没有被动过。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哦，伯尼，你再注意听我说话吗？啊，对不起，我在考虑一些事情。你是不是在琢磨到底谁是入侵者呢？哦，谁是入侵者我已经知道了。我想弄清楚到底谁是凶手。他死于花生过敏，伯尼，你记得吗？我记得。雷，别把你的笔记本收起来，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门在雷走出去之后关上了，门上的小铃铛又照常响了一下。我等了一会儿才回到了电话旁，幸亏我等了一会儿，因为在我回到电话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雷又回来了，而且手里拿着一张小纸片。哎，他说，这个在你的桌子上，我读了一遍，觉得这可能是一条线索。所以是条线索吗？是同样的蓝色原子笔头写的，而且你有没有看到笔画的宽度啊？我想这说明笔头被磨损了不少。我要是来猜的话，是写纸条的人下了很大的力气来写的，只是为了向你表明他有多么的生气。哦，你必须好好的对待你的客户，伯尼。如果你希望在这个合法的业务中讨生活的话。我说我会记住这一点的。随后雷再次离开了书店，门上的小铃铛又响了一下，而我则去打了电话。我告诉波腾巴顿武士说，我要向您道歉，有人走进了书店了，我不想让我们的谈话被听到。我也是这么猜的。那你有没有拿到那本书？我帮着他选了个词。是的，咱们就把它叫做书吧。他现在在你的手里了吗？是的，不过我更希望他到你的手里去。我一会儿可以去拜访你的书店吗？我觉得他有可能正在被监视。被你刚刚的访客监视吗？哦，他有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吗？是的，没错。为什么这次不让我把书带给你呢？带给我吗？对，带到你的住所，或者是你愿意见面的地方。他考虑了一下，或者让人感觉是考虑了一下，说，不，不，我不想麻烦你出来。我没有问题的，真的，但对我来说是个问题。好吧，我会像过去一样来找你，但不是到你的书店，不能在他被监视的情况下。我们最近一起去了一家咖啡店。是的，而且一起去一次就够了。让我想一想吧。我说着然后考虑了一下，或者让人感觉是考虑了一下。我说在11街和百老汇的交叉口的角落有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人 会不时去的看不该看的，虽然不是很高级，但是足够舒服。它的名字是饶舌酒鬼酒吧。稍后我答应了，把书店的门锁好，去了离我两步远的贵宾狗工厂店，坐在卡罗琳的笔记本电脑的旁边，我说：好见鬼，怎么没什么好运气吗？Bernie？没有。卡罗琳看着我交到他手中的纸条说：哦，波尔尼，你看你看，你现在的问题跟写纸条这个可怜的女人相比，那简直就是不足挂齿了。你看她说关门，你说什么？又关门，这儿写了三个问号。她接着写，你的灯还在亮着，所以我知道你在那里面，惊叹号。你有一本我需要的书，惊叹号。但是你永远不开门营业，就是因为这个，我把捷克斯洛伐克拿走了。哦，这写了三个惊叹号。明天我会回来拿走《孤独的星球》《亚特兰蒂斯指南》，又是三个惊叹号。哦，你看看这些惊叹号啊，波尔尼。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可能希望我卖给他一本罗伯特·卢德姆的小说。啊，孤独的星球，亚特兰蒂斯指南。他是真的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指南拿走了吗？嗯，反正是有人拿走了这本书。你看他还挺享受这个游戏的，波尔尼。哦，他对你总是不开门感到很沮丧，但同时他也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什么时候留下的这张便条的？不是在午饭的时间吧？是克洛伊过来的时候。哦，你锁门了吗？不是，是克洛伊锁的。他想在后面的小屋里待上几分钟。哦，哼，是的，以表示他对我的感激之情。我会打赌他确实是需要表示表示的。在他的表示里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吗？哦，卡罗琳，我正在试图集中精力呢。于是他让我自己自在去了，可是我却无法找到任何线索，最终我放弃了，用他的手机打了个电话。我接下来两个奇迹连续发生了，第一是我记得雷的手机号码，第二是雷居然接了电话。我说，啊，我有一个电话号码，需要查至电人的地址。我知道你可以在互联网上用反向搜寻来查找号码，我都试过了，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他让我把号码给他，我照做了。他说，我会打电话给你的。你在卡罗琳那儿吗？哦，耶稣啊，难道他真的在监视我吗？于是我说，哦，你怎么知道的嘞？嗯，这是一个当警探的秘诀。哦，手机响了，我往屏幕上一看，上面写着贵宾口工厂店。好吧好吧，那你还想要号码吗？那个也显示出来了，给我一分钟，我去查查你给我的那个号码吧。我等了更像是五分钟，他却两手空空的回来了。雷说，这是一个燃烧号，你付现金买一个手机，用它打电话，直到买的分钟全部用完，然后就可以把它给烧了。燃烧的时候这个玩意儿的味道可难闻了，所以你最好把它直接扔了。电话号码没有名字，没有地址，至少不是我们可以查到的名字地址。我谢过了雷，结束了通话。卡罗琳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意味着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六点钟会在饶舌酒鬼见一个人， 那个收集纽扣的人吗？ 我点了点头。 你需要我也过去吗？ 我说，并不完全是。我深思熟虑的早到了七分钟，找到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正好可以从座位上看到门。我还没有完全在椅子上坐稳，马克辛就拿着他的托盘滑了过来。托盘上有两个玻璃杯，一个很高，另一个短一些，里面都盛着琥珀色的液体，高杯子的液体颜色更淡一些。我说，哦，卡罗琳今天不来了。 马克辛说，不来吗？ 事实上他可能过一会儿再来，但是他不会和我喝。马克辛的脸沉了下来。 你们两个还好吗？ 我们没事的，但是我今天有生意上的事情要谈，一位先生会在几分钟后来见我。 明白了， 他说着，然后准备把两个玻璃杯中更高的那只放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挥了挥手说，不用了。 啊，你今天要巴黎水是吗？ 对。 那你的朋友也要那个吗？ 他自己会点的。当我选择巴黎水而不是苏格兰威士忌的时候，卡罗琳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并不认为马克辛会有什么想法，除了让这个服务员觉得我这个有魅力的怪人更加奇怪以外。他把酒拿开了，然后送上了苏打水，再次转身离去了。当我拿起苏打水杯的时候，我可以从玻璃杯的边缘看到我的客户。他很符合节气的穿了一件蓝色和白色的西服套装，随身还带了一个纤薄的公文包。马克辛出现的时候，他问我在喝什么，我告诉了他，他抬了抬眉毛，告诉他，他想要一杯非常干的马提尼，里边什么都不掺，就只用灰鹅牌伏特加，再往里面放一根柠檬须条做装饰。这比饶舌酒鬼的大多数客户对酒水的要求都更具体一些了。我不知道他最后会得到什么，但最终出现的马提尼的颜色还算是正确的，而且确实是装在一只马提尼酒杯里。但那里面是便宜的伏特加还是灰鹅牌就不得而知了。我也不认为他注意到了什么差异。我们的交易几乎没有占用任何时间，他仔仔细细地看着勺子，然后把它翻转过来，检查着上面的标记，把他的拇指放在格威内特的低幅雕刻像和他的纽扣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吹了一个无声的口哨。他说，啊，看起来就像他本人一样。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半点过后，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播出。 你知道

山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粮团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别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 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巴顿·格维内特在那次签名的经典雕刻中是被描绘过的，但那位艺术家并没有目睹整个签名的过程，而雕刻是在事件发生了很久以后才进行的。事实上，每个人的雕刻本身都是艺术家照着那些签字人的肖像画临摹出来的。他可能看到过一幅由这昌塞林所做的格维内特的肖像，但是这位画家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名字里的字母 J 可能代表的意思。他显然是一名查尔斯顿人，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画了几幅肖像画之后便销声匿迹了。他为格维内特所做的肖像画也同样消失了很久，而且是在这个人因为罕见的签名使爱好者开始好奇他的长相之前。那么我的这位不一般的客户怎么能说麦耶斯克的非常像呢？我曾经听过一个女人对耶稣的画像做出了同样的感叹，也许她对这个男人的兴趣强烈到让我手里的这把巴顿勺可以比美真正的巴顿在他脑海里的样子吗？当然又或许有另一个更加让我喜欢的解释。他说，胜利是一场悲剧，我现在明白亚历山大大帝当时的感觉了。哦，你是说当亚伦·伯尔射杀他的时候吗？亚历山大大帝他环顾四周，意识到再没有任何土地可以去征服了，这是每一个收藏家的命运，而且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不，你不可能没有再想收集的东西的。不是的，人总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寻找去获取的，而纽扣，我的上帝啊，人类文明已经生产了几乎无限数量的纽扣，而且总能找到新样式的扣子。比如像你夹克上的那个吗？他用手摸了摸夹克上的小黄铜牌，中间有一只美国的白头鹰。他说， 这其实来自最近的一次交易。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认得出上面刻的字，上面的那行写的是哈里森，下面那行写的是莫顿。哦，那个用小木屋做代表的人吗？是他的孙子本杰明·哈里森，在1888年打破了格罗兰·克利夫兰连任两届的可能，在竞选的时候击败了他，尽管他自己也没有赢得多数的投票，而莱维·摩顿是他的竞选伙伴。他又给我讲了更多关于莫顿的故事。他在1896年被他所在的政党提名，但是没有成为一位成功的竞选人。而且你也不会知道，这位老兄进行竞选活动的时候做了一个翻领的纽扣。我又说了一些鼓励他的话，让他再次回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身上。他说，你想要的东西越多，能够成功到手的把握就越小，而最终得到后的成就感就越大。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了你的目标，后边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你就已经被它定义在里面了。他拍了拍装勺子的口袋，我很高兴得到了这把勺子，但是我很抱歉，我对他已经再没有渴望了。哦，想要就意味着缺乏，不是吗？一个人只能想要他没有的东西。啊，是的，我会很珍惜这把勺子，也应该珍惜它，但是我已经没有对他的渴求了，也无法再去寻求。我不能为了得到它而上天入地，而且我很难不去怀疑我失去的和我获得的一样多，啊，甚至可能是更多。啊，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你会一样非常想要去追寻的，比如格维尼特的签名。他笑起来了。哦，是吗？你已经有他的签名了吗？而且不是他临死前在床上挣扎着签在索引卡片上的签名，哈，像你刚才幻想的那样。几年前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份，我不会说很详细，那是一个小博物馆的策展人。啊，你也不必介意在哪个博物馆，你只需要知道那个博物馆没能为一位先生提供足够的退休金。啊，我们为他做了私下的安排。我珍惜他，宝贝他，但我不必再为了追逐他而游走在任何的时间和空间。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坐在身边陪着他，然后他在椅子里伸直了身子，把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包里放满了信封，尺寸和形状与我从前在他那里收到的信封都差不多。而且这么想起来，和我已经交给克洛伊·米勒的那些信封也类似。我把手伸进去，抬起了一个信封的皮儿，然后正是里面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放得整整齐齐的。他告诉我，他很愿意让我把钱数一数。我说，那你知道，就让我检查一个信封吧。我快速地在酒吧里扫了一圈，但我不需要观众的，我会把它带到男洗手间去数，不会耽搁很久的。嗯，我会在这儿等你。卡罗琳刚好出现在门口，我们的眼神快速地相遇了，她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滑出了门外。我起身把一个信封放在了我的身边，朝前方的一个门走去。门外挂的是男士的标志，但我没有停下来。我把自己锁在了一个隔间里，花了点时间来数信封里的内容，一共5000美元。那个公文包里应该有像这样一样的另外9个信封。那样的话，数额就是正确的。 但我不知道那些信封里每个有多少钞票，而我现在感觉那并不重要了。收完了钱以后，我又等了几分钟，然后在离开之前充分利用了一下这个隔间原本的功能。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巴黎水在人的身体消化得非常的快，快到里面的气泡还没有完全散掉就都出去了。当我回到我的桌子的时候，伯腾巴顿武士已经无影无踪了，而他的公文包也不知去向了。我去要账单的时候，服务员马克辛告诉我，我的朋友已经帮我付过了，他说还给了他很多的小费，他还说他是个非常有品位的人，他说不过我看到他穿西装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我说哦，他确实是西装革履不同凡响的人。哦，是，我必须说这是能看出来的。好吧，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在十四街买了个手机，也是一部燃烧号的手机，可能和我那位客户手里的手机如出一辙，里面有100分钟的通话时间，而我无法想象我会使用超过10分钟。然后我回到家里，往我藏钱的地方塞进了5000美元。今天早上这里还有20000美元。我无意识中思考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洒出的牛奶哭泣，不然还能怎么办呢？然后我为自己做好了要忙碌一整晚非法活动的准备了。工具包、一次性的手套、手电筒还有胶带，以及我自己的个人手机，我把它从铃声切换到震动的状态，还有我的新手机，那部燃烧手机。应该没有人会给这个号码打电话的，但是打错号码的可能是有的，所以他也被设置在震动状态上。还好，可是仍旧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的。我的公寓的外面，晚高峰已经过去了，这让乘坐出租车看起来很合理，而且我并不担心会留下什么痕迹。出租车里的收音机上放着我听不懂的语言的广播，而司机本人正在用同样我听不懂的语言对着手机讲话。车里面的烟雾浓得足够溜冰了，而里面的味道只有一些是属于烟草的，所以这位司机不会记得我们的会面的。如果是我深吸了几口这个车里的空气的话，我想我也不会记得了。我让他开车穿过了公园，把我在第90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放了下来。在这里下车更多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真有什么想要隐藏的。当我进到车里来的时候，他没有在他的行车记录上做什么记录，现在也一样不大可能这样做的。我走过了2个街区，来到奥斯特迈尔家的房子的面前，房的前面仍然围着很多犯罪现场的标志胶带。我记得雷在我们早些拜访的时候是怎么来这个地方，走上台阶松开胶带，好像他是这个世界里最有权利进去的人。警察有一种特有的走路方式，我想如果我去学着冒充警察，肯定是会穿帮的。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至少尝试着让自己散发出一种自信的淡定的光环，也或者是淡定的自信吧。挂锁和我想象的差不多，把它一打开我就进了屋。我把挂锁放在身上，然后戴上手套，从门内把锁栓拉上，开始忙活起来。我在房子里花的时间比我希望的更长。我开锁进屋的时候是晚上7:18，而当我把锁在原来的地方重新挂上锁好，又贴好黄色的犯罪现场的胶带的时候，时间是7:41。我还戴着手套，但这很符合现场的情况。 而现在我已经勘察过了犯罪现场，我把他们用警察特有的方式从手上剥下来塞回了口袋。我想起我看起来有点像警察的样子，因为一个遛狗的人向我招了一下手，大概是让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是遵纪守法的人。我认为他之所以会这么做，一定是因为他持有什么改变情绪的物质，而且大概是来自某种植物，不然他为什么会冲我招手呢？我保持镇定，只扫了他一眼便不再看他了。我经常在雷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然后我向另一个方向自信地走了出去。我在奥斯特迈尔家的屋子里忙活的时候，我自己的手机一直在震动，但是我在房子里一直很忙，没有来得及看是谁打来的。我在走到第三大道的时候拿出电话来查看，来电是卡罗琳。我打电话回复他，他说 Hello Bernie， 哦，我等了一辈子这么长的时间来说这句话了。我说哦，我求你了，你每次接电话都是这么说。说什么？ Hello， 你每次接电话都是这么说的。他说哦，我一直在这个街角等着，虽然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那个人。我希望他会穿着一身珍珠纽扣的英式夹克，那样的话就好认了。哦，他穿了一条博文莎的西服套装，哦，一点也不夸张的。当一辆出租车在饶舌酒鬼面前大摇大摆地停住的时候，我猜就是他了。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客人都不会坐着出租车去喝酒的。我说嗯，而且大部分到那里的人能把自己弄到那儿，就算是一个奇迹了。而且都已经喝得东倒西歪走不直了，无论如何当他走出出租车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他。而他进酒吧前偷偷摸摸的样子让我更加确信就是他了。然后你看到我和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就完全可以定论了。 倒也不是马上确定的，但是首先我招手叫了自己的出租车，让他在门口和我等着，然后我看到你们两个，你冲我点了点头，我又出了门进了出租车。我对司机说请你等一下，司机照做了，然后那个家伙穿着他的条纹薄纱西服套装，带着他的公文包走了出来，往百老汇大道的方向走去了。我让司机尾随在他的身后缓慢地爬行着，这样我们可以让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但又不完全赶上他。哦，我不得不说，跟踪某个穿着条纹薄纱西服套装的人真不算是件难事啊，因为套装在人群里是非常显眼的，而且当时街上甚至没有那么多的人。哦，对，这样跟起来就更容易了。是的。然后他走到了路边，举起手来叫车，一辆出租车马上就开过来了，于是我终于有机会说出台词了。你说跟上那辆出租车是吗？ 是的呀。哦，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位满头长卷发戴着耳环的牙买加人。哦，我猜他从小和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电影，因为他认为跟踪车是一件超酷的事情。我跟他说现在不要把他跟丢了，我想他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没有跟丢吗？ 是的，当我们开到布鲁克林大桥的前面的时候，司机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古怪，而是那种我不过桥去布鲁克林的老样子。我给他看了一张50元的钞票，然后告诉他我没想着要找钱，他就笑了起来。哦，无论如何我们进了布鲁克林也没有走多远 啊。对，你身上带着笔呢 Bernie。 哦，我们把这个地址写下来吧。 我带着个记事本，上面已经写了不少的笔记， 我在那上面的列表中又添加了一个新地址。克罗琳说，我现在就在街对面，在一家披萨店里靠窗坐着，这样可以让我看到他的前门。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他还没有出来吗？至少没有从前门出来。我让司机在外面多等了五分钟，以免他再次出现并且离开。哦，这么一等让我又多花了10块钱。不，克罗琳，这10块钱花得值，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这个男人没有出来，所以我又让那个司机走了。我想他今晚不会再出门了。哦，我想你是对的。他在家里看着他的勺子。你也可以回家了。好吧，我离2号线也就3条短街那么远，然后1号线就在钱布斯街对面的站台换车。我想我会在这里再待上15或者2分钟的。我的意思是，再吃一片披萨，又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认为一片披萨饼，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于是我走进了2大道的一家披萨店，吃了一些，然后继续向东行进，直到我穿过1大道，已知东行到约克街的一半，我在那里向右转，来到了迪尔德里奥斯特迈尔住的楼前。他住的楼是上世纪60年代在全城各处都拔地而起的白砖楼之一，除了最小的工作室以外，每户都带着一个小小的露台。整栋建筑有着印第安纳波利斯郊区工业园区的感觉。他的公寓是17-J， 如果能够得知他是否在家，对我将是很有帮助的。我倒是有他的电话号码，但是号码开头是917，这就意味着它是一部手机。他似乎没有固定的电话。我用我的燃烧手机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看看是否能从通话中得到他在不在家的蛛丝马迹。可是我的电话直接被转到了语音信箱，所以我能从这里得知的是，他有可能在家或者是不在家。不过这我早就已经知道了，不是吗？我也可以简单的通过前台来询问他是否在家。前台找他是不需要固定电话的，他们可以直接在对讲机上呼叫他，如果他没有接，就说明他出门了。但是无论用哪种方式，我都没戏的。如果他在家，我该怎么办呢？告诉前台我改变主意，不想去见他了。如果他出去了，我又怎么偷偷摸摸地混到前台去他的家里呢？而且和前台讲话的时候，我已经让他们注意到了我了。我好办，实行 B 计划吧。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